小时社会服务令。裁判官认为罪行和案情严重，但是考虑到被告年纪轻，又认同家庭的监管和支持对青少年罪犯改过自身尤其重要。被告已经赔偿涉案的损失以及上了宝贵一课，所以判处被告200小时社会服务令。路透社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报道，美国政府最快会在当地星期一宣布对至少12名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涉及取消多名香港民主派人士的议员资格，被制裁的对象亦都可能包括香港官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的时候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一直坚决反对，并且强烈谴责美方借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对中方人员进行所谓的制裁。他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若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继续采取坚决反制措施，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利益。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本港地区的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06点，跌329点，总成交金额1,35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6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3点，跌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82.4，跌6.2；腾讯控股583.5，跌5蚊；盈富基金26.62，跌3.6。阿里巴巴258元，跌6元；中国平安96.55，跌1.3；小米集团25.15，跌2毫；中国海洋石油7.17，跌2.3；中芯国际21.75，升7.5；建设银行5.97，跌1.2；中国生物制药7元，系升3.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256，瑞士法郎8.674，澳元5.727，加元6.044，新西兰元5.441，欧元9.37。每百日元对港元7.4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92。日经平均指数报26,547点，跌203点。港金现价报16,96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5美元，卖出1,83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红磡海底隧道的交通情况。红隧九龙去港岛方向之前管道里面的快线曾经有意外事故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但九龙入口过港岛比较多车了。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咁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去九龙咧，现时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咁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现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带咧就比较多车嘅。九龙城东正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的关系，近住落线道那段的东正道暂时不能够通车，本来经过那里的九巴二号 D 要暂时改路行了。新界沙田围路部分路段都是因为爆水管，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牛皮沙街的第二和第三线临时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一点。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咁最后咧提提揸车嘅朋友， 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3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5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阿哥啊，有啲咩方法可以练好啲酒量噶？ 傻妹，而家呢个世代啊，唔识饮酒系唔会俾人笑噶。况且好多研究都证实饮酒系会致癌，就算只系好少份量，都会增加死于癌症嘅风险噶。根本就冇所谓嘅安全水平，所以冇饮开就咪事啦。 咁如果好似你咁有饮开嘅咧？ 我冇话俾你知咩？我已经戒咗酒啦。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九人女子团体捏招推出他们的出道大碟了，今次以纯白去做他们的概念，而主打歌曲 Stand and Step 象征着慢慢都是好事，一步一步用自己的步伐前进亦都无所谓，他们希望能够将这种应援的信息用在歌曲上面，将它传递去给所有人，面对着逆境都不需要担心。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九人女子团体 NiziU 的 Step and Step。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Need You Step and Step。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新一个星期的开始 ，It's Monday。 翻嚟骚动音乐有波胜有严琼啊，波胜 系啊，严琼 有冇挂住我啊？ 冇啊，嗯、好似日日都见住你咁啊。 系啊，我都系啊，所以真系又见翻你，完全有一种冇放假嘅感觉啊。咁我都真系冇放假。 嗱，咁啊，预告一下，今日我哋6:00，我哋港台噶呢一个嘅街坊环节嘅题目，我哋已经摆咗上网啦。咁、大家可以上去留言啦，我哋已经见到啲好精彩嘅留言啦。 哇，我哋见到嗰个真系一级嘅留言啦，一阵间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不过我哋今日题目。就是话你不敢俾人知道你喜欢的广东歌又或者香港歌手。 是话俾我哋听啊。可能你会觉得不敢讲，咁点解要话俾我哋听啫，咁你平时同亲朋戚友讲，可能你惊人哋 judge 你，我哋就唔会嘅。我哋都唔识嘅，咪先。係咁以摆低讲下咪算囉。 係同埋最紧要就係我哋呢个真係一个广东歌嘅节目嚟㗎嘛。即係讲歌嘅节目。所以你无论鍾意边位歌手，我哋都觉得係好好嘅选择嚟。 加埋你个原因啦最紧要。 係啦。 咁另外同时轻轻一提呢，我哋呢个 IG 我哋 哋希望喺12月31日，嗰一日咧，我哋可以达成1000人。咁我哋非常多谢听众嘅厚爱，上个礼拜轻轻一讲咧，已经由890几变成今日嘅960几啦。 系啊，都系争翻30几40个。 34个咋？ 系啊， 系啊。我唔介意你开多几个 account 嚟 follow 噶，系啊，一部电脑好似可以开6个 account 噶。 咁大家如果希望2021年咧，即系新年嘅时候即刻可以收到呢个波性好精彩一啲表演嘅片段啊，大家真系要记得帮我哋达成呢个目标啦。 系啦，继续紧贴住我哋苏动音乐嘅所有资讯啦，咁样。 另外仲有啊，听日啊有谁冠名啊？我哋长期咧招募呢个冠名赞助商啊。如果你有故事啦，同埋一首歌啦，想冠名赞助我哋，唔好犹豫啦 ，Facebook 或者 IG inbox 我哋啦。 系啊，甚至乎今日呢个题目就系讲你唔敢俾人知道你中意嘅歌手或者歌咧，我哋非常之推荐你，你可以将你喜欢佢嘅成个故事，系啦。包装 inbox 俾我哋喺 IG 或者 Facebook， 咁我哋可能会稍时间联络你，将佢变成我哋有谁冠名嘅其中一个故事都得嘅，系啦，因为各类故事我哋都欢迎嘅。 系啦， 咁啊，总之你哋有咩就揾我哋啦。 期待听到你嘅故事啊！ 冇错，咁我今日我要讲我嘅故事啊。经过咗一个 weekend 之后，我想讲啱啱呢个 weekend， 我终于得起心肝，执咗自己间房啦。 哇！這個、你妈有冇感动流涕啊？阿仔，你出息啦！ 佢习惯咗噶啦，因为我定时定候隔几个月咧，呢件事就会发生噶啦。就会执下自己间房，因为当佢乱到一个地步，系我接受唔到 嘅时候。 系咁，今次重点要执嘅咧，即系之前喺以前 Give Me Five Years Share 过，之前影我间房咧，我试过有一次嬲到系，因为太混乱，我将所有嘢喺啲柜桶度抄晒出嚟 ，hea 晒喺个地下度，将间房推到一个极致，就 系 最混乱嘅状态。 系 啦，有一种少少自我发脾气嘅，咁跟住就要 keep 低咗张相。系啦，咁然后等自己抒发晒出嚟啦，好似掉嘢咁样咧，掉晒出嚟之后。你就再重新整理过自己嗰个状态。咁今次个重点咧就系衣柜啦。可能因为最近有时要拍一啲片啊，或者譬如 chew up 嗰段访问咧，咪见到样啊嘛。 系， 朋友就话：，哇，你着到成个院友咁样。明明嗰件衫嗱，简单讲一件迷彩比较松身一啲嘅一件褛嚟嘅。 系。 点知啊？有咩人话？哇，你好似院友围喺度分享咁样。 但我想话，好多朋友睇完嗰条片之后咧，都话。你拍到气色好差、 我都觉啊， 系啊，佢话你拍到应该好辛苦，佢气色好差咁、样，即系你唔系买啲滴鸡精啊，定滴啲乜嘢啊，都可以补下。 然后嗰条片你发现阿琼啊，气色非常之好，你明我啲气色去晒边度啦？ 系啊， 你边个吸走晒？ 阴补阳嗰啲我成日用噶。 咁所以加上可能我气色好差，真系好似有种远友分享嘅感觉。 系 咁同埋开始发现自己访问咧嚟嚟去去好似都系嗰啲衫啊。 哦， 咁同埋个。啲衫 hea 曬喺間房度，就衣櫃你要塞落去，實在太花時間，同埋要諗點樣整理。咁所以我就索性星期六定星期日晚，又係用嗰種方法嬲起上，即係裏邊啲嘢抄曬出嚟，劈到成間房都係，然後重新整理。咁個結論就係我執走一啲我唔要嘅衫咧，有三棟啊！ 哇， 三棟嘅衫。咁我第一件事就摆咗出厅，就同我阿爸、我妈同我妹讲：你睇下有冇一啲你有兴趣，你攞去。我唔要嘅衫有几类嘅，第一类我系好多啲纯白嘅短袖 T 恤，咁嗰啲已经 你点样着纯白啊？你啲衫咁污糟。 系啊，嗰啲衫着得太耐，其实已经系变黄噶啦。咁但系仲喺我衣柜存在。 系。 而过去嗰段时间我冇乜点着，因为我已经买咗一批新嘅纯白短袖，咁所以嗰批我的起心肝唔会再要噶啦，系啦、即系摒弃佢啦。 唔好再觉得自己要俾个机会佢冇啊，冇机会。 系啦，呢个段写嚟成日都讲。 系。 第二咧就系、有一堆嘅外套，嗰啲外套都系连帽有拉链嘅。 哇，你好多呢啲噶。 系，你而家见我翻嚟着就系 hoodie 就冇拉链嘅卫衣啦。 系。 咁但系屋企原来好多系有拉链嘅。 系。 好新净，啱着，但系好多存在都系因为我觉得原来我而家今时今日着翻嗰日都试过，好似中学生啊。因为佢嗰种嘅设计本身要衬得好睇，喺我身上衬唔到啊！我着起上嚟，里边着咩 T 恤都好，外面笠一件咁样嘅褛， 低低淋淋嘅感觉。 系啊，好小朋友啊，好细个嗰种。咁跟住，所以我就咁耐都冇着。 其实你有冇觉得咧？你抌嗰啲衫，啲衫好无辜啊！主要可能都系你样嘅问题啫。 会唔会其实呢个先系真实嘅？ 我衬唔起佢哋， 系啊， 根本衬唔起人哋，又要攞人哋翻嚟据为己有。 你抌佢嘅时候有冇同佢讲对唔住啊？ 我未抌嘅，而家阿爸接收咗啊，揾第二处好人家。 可能阿爸就系想打扮到好似个中学生咁啊，可以出去沟靓妹啊咁样。 点知 你阿妈系咪听紧节目啊？ 我唔知佢哋有冇听。即系我系嗰啲典型嗰啲，你 deserve 更加好嘅咁样嗰啲。而当中有一件好精彩嘅就 系、 是、一件彩色嘅外套，阿琼见过一次。嗰次我哋去睇小尘埃嗰个音乐剧嗰件，咁咧佢一件又系拉拉链嘅好薄嘅外套，连帽嘅。咁然后个心口嗰度系有好多一好似百家布咁样，即系拼凑埋，有红色啊、紫色啊、绿色啊、黄色啊、蓝色，好缤纷嘅。 我隐约记得。 呢件嘢我买咗好多年，而当年我买嘅时候就系、是、我去一间铺头试衫，然后就买镜拼拼啊，先生，咁我就真系买镜拼拼啊。嗰段时间好中意啲好 colorful 嘅衫嘅，因为曾经有一个朋友佢读fashion 嘅就话啊，其实你嘅肤色咁黑咧，好啱着啲鲜色嘅嘢。咁我冇任何概念，我所以买衫我就捉住呢一样一个好似几有说服力嘅一个原则咁去买衫。 你个朋友都几憎你啊，应该。 唔系，但佢自己着得几好睇嘅都。不过 有冇对你讲真话，另外一回事。 另一回事，同埋啲人衬自己好睇，衬人系未必好睇噶嘛。 系 啊，帮人哋衬衫。咁嗰件嘢就我埋镜拼完之后，个 sales 同我讲话：，哇，先生呢件衫着得你好好睇啊！咁 标准 sales 要做嘅事情啦，你唔系信佢啊嘛，邱生。 我信啊。我真系信咗， 主要系因为咧一世人都冇乜机会俾人赞好睇，于是乎 只 要一有人话好睇咧，即刻扑心扑命咁相信。 我想讲，我入到去任何卖衫嘅铺头，我都即刻甩水嘅。 点解？ 因为我觉得呢个领域系我唔擅长嘅。 哦，我明啦，就有时你唔配啊，你唔配行入去。 系啊，即系。我都系入翻即系嗰啲 U 记嗰啲咧，如果去开 U 记，你突然之间去啲名牌，你会觉得，嗰啲好唔自在啊！啲衫又贵啦，着上自己身度又好似有种烂泥扶唔上病嘅感觉。我都去翻啲平民。 嘥咗佢嘅感觉。 系啊，咁我就算再早一个星期，我尝试去物色一啲新嘅衫去换啦。我去到啲铺头，佢成排好多嗰啲裤，我攞上手，死啦！我唔知道应该点样入手好添，问 sales 好似好无知添，跟住我话我想买啲近排兴嘅嗰啲裤，其实我又唔系啲好潮嘅人，但又想要冷潮，咁样问会唔会太样衰咧？好多内心嘅交战，令到我入到去呢啲卖衫嘅铺头，我系一个好似一个傻仔咁样。 我真系好少听人咧行过去问个 sales 话，我想买条今期兴嘅裤，咁样同我阿生呢期兴唔着裤。哎呀，唔系，但系其实 我都好放心啊，悭翻笔啊嘛。 但系其实我一路心入边都有个疑惑嘅，就系我觉得波成你咁高啦，其实应该系可以，即系人哋成日话衣架身材啦，即系虽然你冇衣架嘅样子， 我系雕架身材，乱咁着真系出嚟雕架啊咁。 唉，不过其实我谂都即系转季啦， 系 执衫呢啲嘢，即系每个人都经历紧嘅事啦。其实我何尝冇咧？咁但系我啲衫就全部摊晒喺 sofa 度拣啦，咁样。咁因为其实有一个问题就系冬天衫咧，好大阵臭丸味嘅。 哦， 系啊。跟住我屋企嗰三只猫就一种处于一种咧，哇！ 前世未闻过臭丸嘅感觉。 系啊，嗰种感觉就系、是，即系佢哋三个一齐望住，嗰种感觉就系、是、你系咪喺个厅度屙咗屎啊？点解个厅咁大阵怪味嘅咁样啦？咁佢哋又唔系好接近我哋啦，我 sofa 嗰度啦，咁样。咁我每一次执衫都有呢种嘅感慨嘅，就系望住嗰堆衫，望住我要抌嗰堆衫，我都想问自己，点解你会买啲咁核突嘅衫翻嚟？ 你有冇经历过我嗰种有个 sales 赞你之后你就买咗件衫啊？ 会。 系咪？ 同埋咧，我想话，只要个 sales 同我讲，即系因为有阵时好多衫我着落咧系有啲紧噶嘛。咁我真系好想佢松少少先得啦。咁但系已经系最大码啦，咁样。咁你知唔知个 sales 只要同我讲一句说话咧，我系会即系举双手投降噶。佢话其实只要瘦少少咧，你就着得非常非常之好睇噶啦。我就真系会相信所谓有瘦少少呢件事。咁我。经常咧系一件衫，我每年都觉得我会瘦少少就啱着，瘦少少就啱着啦。五年之后再睇翻嗰件衫，你知我嘅 comment 系咩啊？点解我曾经买一件咁细件嘅衫？ 件衫系咪我嘅咧？你居然够胆相信自己有机会会瘦少少？ 系啊，同埋佢同我讲瘦少少，个少少系个重音位啊。 即系唔使瘦好多。 多啊，小姐，其实你瘦少少。 系啊，就好啱啦，件衫真系好衬你啊，咁样。咁我内心嗰下就会话，嗯，阿琼听开始做运动，食多啲菜，食健康啲，你瘦少少就好啱噶啦，咁样。小姐，帮我包起呢件佢啊。唉，所以女人钱有阵时都真系好易， 真系好易赚喎， 太易压啦。 但你要揾你嘅码数嘅衫难唔难咧？因为而家我去 research 揾啲本地铺头嘅时候，有啲都会见到系专系为一啲大码嘅嗰啲。 你个贱人， 你问真心关心你， 你关心我乜嘢啊？你头先毫不犹豫地问揾你嘅码数嘅衫难唔难？你仲扮晒认真咁问？你问我几多？你不如索性问我着几多钱裤头啦？ 个 L 前面有几多个 X 啊？咁样系嘛？ 我你知唔知？我头先就一下不防备啊！我真正要答你，好难噶、啊，你知唔知？ 所以真诚嘅语气真系好紧要。我头先嗰下系好真诚咁问咧，对方系会接收到一个 give and take。 好彩，我因为对你咧一早都有防备，我冇咁轻易流露出我嘅真心。 啊， 系难啊！你会想讲呢个啊？ 系因为我见到就一啲香港嘅铺头越嚟越多，佢专系为一啲可能啲尺码比较大少少嘅朋友，真系真心需要咯。你唔好咁望住我啦，我好认真咁讲。 我就系等你好认真，你唔好带入任何一点调笑地去完成呢一句嘢嚟啊。 系啊，我就系觉得好难去揾到啱自己嘅尺寸，即系其实唔好话大尺码，因为你身形好多种噶嘛。好，再认真啲先，譬如。我哋都系我啲，譬如我小腿同大腿个比例其实好奇怪嘅、 啊。 我去买一啲一般连锁铺头正常 regular fit 咁样，其实可能我个小腿个位好窄，但个大腿啱啱好。咁但系就到个大腿嘅时候，个小腿就会非常之松啦。咁呢个系每一个人嗰个身体嘅构造嘅影响噶嘛。咁所以即使 size 比较大啲，好似阿琼咁，其实都系只系其中一个例子啫嘛。 我冇分小腿大腿嘅，我整体都会非常松。 咁你咪直脚裤咪啱咯咁。只脚一条过咪啱咯， 我要边度都松啊！唔该你， 系啦，所以我就谂起呢一样嘢，要揾嘅话，有啲自己、即系有个 list 嘅，系咪？有啲铺头我要买就去嗰啲啦，咁。 其实依家好似好少咧，真系去新上铺头啊！咁我都几间系网购咯，网店咁样咯。 好大胆啊！网店 无谓去丢架，当我哋都啊。有住一副丢架嘅身材行入一间高级嘅时装店、之后做一啲丢架嘅事情，就唔系咁好啦。 可能呢一刻你喺度洗完啲衫之后接紧啦，又或者即系换紧柜清紧屋企嗰啲衫。听完我哋嘅经历之后，狠心啲啊，掉咗佢啦，唔要嗰啲。 堆积起千堆。床柜中成座山，谁也经过蜜月期，然后冷、想不到千世重遇，床下低茶叶等，帆布鞋越洁单，小手拍远迷途仍自返，一屋户现象戏也好，共生活。只想拥抱，甜美不打扫，乱世乱过算数，被扑一起醒醒，醉醉也好，垃圾剧赖死收花过一套，窗帘薄遮住颓废的午夜，朝早 听我有李靖君的新派台作品作曲李靖君苏道哲作词小黑编曲监制苏道哲这首歌叫做《乌里上道》其实有个心愿希望我有一个女朋友她穿衫好有型 然后她可以帮我衬衫 我呢件事咧有几个难关要处理啦。第一个样啦，你啊，我讲你个样。第二就系你呢个样仲要有女朋友，好难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71宗本地病例，其中29宗源头不明。个母群组再多5宗新个案。新增个案之中，患者包括马鞍山崇真中学一名学生，以及在张敬轩演唱会入口处做分流的一名工作人员。另外，沙田一田超市有5名员工初步确诊。至于葵盛西村第八座的群组爆发，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涉及的5楼单位都是比较接近，可能住户有不自觉见面或者接触共用的东西。另一楼层亦都增加一宗确诊个案，当局已经到场派发样本樽，至今收到1000多个样本。警方拘捕8人，涉嫌在上个月19号，即是中大毕业礼当日，在中大校园内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警方说，被捕人士之中有3人当日挥动港独旗帜，同叫港独口号。因此同时涉嫌触犯煽动分裂国家罪，这3人是学生，但是与中大无关。警方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说，当日凌晨至到清晨6点，中大校园内多处被人喷上港独字眼。到当日中午，中大校方已经宣布毕业礼在网上举行，但是大约有90人在校内游行，当中有人穿上毕业袍，亦都有人穿黑色衫。他们途经大学站、二号桥和百万大道等的地方，历时大约1.5小时。校方有报警，国安处之后亦都有到校搜证。李桂华又说，被捕8人年龄16至34岁，包括学生和社工，亦都有2人是区议员。警方今日有到被捕人士的屋企搜证。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说，警方冻结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和家人的银行户口，只是因为怀疑有关人士挪用85万元众筹款项，同许智峰离开香港或者涉嫌触犯香港国安法无关。李桂华说，有关款项经过许智峰家人的户口，冻结账户的行动并非针对许智峰的家人。至於許智峰提及銀行戶口一度解封再凍結，李桂華說沒有資料。路透社引述多個消息來源報導，美國政府最快會在當地星期一宣布對至少12名中國官員實施制裁，原因是他們涉及取消多名香港民主派人士的議員資格，被制裁的對象亦都可能包括香港官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的时候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一直坚决反对，并且强烈谴责美方借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对中方人员进行所谓的制裁。他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去港岛因为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理了一段时间，但是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车多，龙尾近里郑屋村。咁而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九龙城嘅东正道因为爆水管，而家东正道近住乐善道嘅来回方向仍然系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咧系需要改道行驶。而喺沙田围路因为爆水管，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牛皮沙街嘅第二三线咧，亦都系仍然封闭嘅，一带车多。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请呢位歌手示范人歌合一。 张美仪本身的声线是很特别的，很适合唱 show 啊 R&B 这些类型的作品。而今次由 Jamie 自己写的这首歌呢，正正就是利用到她声线本身的特点和这一类曲式结合。作曲电词张美仪，编曲 Hers， 监制许创基。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张美仪的 Pretty Liar。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话你知，寂寞可以有唔同嘅理解。 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吃火锅。 音乐话两个人彼此深爱，亦都能互相伤害。 矛盾只因深爱着你，指望谁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吵架。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说， 林德信的音乐选择。 匆匆光阴如画， 在佛山大 show， 即是那些体育馆大， 是 跟住不知点解那次是唱《千亿个夜晚》 okay ， 是一个出名很难唱的歌。 现场仲系同爸爸林子祥一起唱，完咗之后佢有冇即系讲嗰啲 not bad？ 冇回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

咯。 个 Amy 讲嘅系老师同学生之间嘅关系啦，但我呢首歌最神奇嘅地方就喺呢一度，可能唔同嘅人听都会谂起唔同嘅故事。之后继续讲文青啊，如果真系讲文青，我谂台湾系好多好多好多嘅。今日一次过有两位文青歌手合唱嘅作品。一个叫做吴清峰，大家应该好熟悉啦。另外一位是他的好朋友柯文芬。 在移动的车厢里，重复听一张专辑，唱着城市的物语，快速掠过思绪。车窗反光照映着孤独的时间凝结，慢动作来到过往时空。我哎呀呀，哎呀呀，遇见你在未来的那。 哎呀呀，哎呀呀，这一刻开始期待。 我觉得是好啱合唱的两把声，跟你有柯文芬 featuring 吴清峰作品，歌曲名称《另一个时空的你》。跟住我哋要学识一件事，呢、这个世界唔系净系得文青嘅。暂时收起文青嘅嗰种清纯，曳曳地咁样去面对呢个世界。你可能会发现曳曳地嘅背后呢是有另外一种很有趣的气场在这里。 例如呢位歌手。 最寂寞时，最落寞时，总有近似想要讲你知，唏嘘也声叫做更坏的事。 当中有冇细个做嗰啲以为好坏嘅事咧？但系大个之后发现，原来其实真系好小事。简历 Serenity 要做更坏的事。 你可以讲系贴心伴侣，字典有一百种的情绪。句子里经典金句，啱我听就不作声，可以装作猫晒，要继续陶醉，以剪接交代错的时序，剧本要收拾了，沉默和赞美，甜蜜消息随时看车。互相依偎，寻安慰。你

词都非常之有亮点啊！睇你呢一张 featuring 苏菲王嘉怡，高呼明星给防护罩一吻。Hey Sophie。 相信美国对华政策迟早应该回归客观理性，亦都建议中美应该开启各层级对话。王毅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进行视像交流，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双方应该一同努力，排除各种干扰阻力，实现中美关系平稳过渡，争取使下一阶段的中美关系重启对话，重回正轨，重建互信。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新柳街啊，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老道龙尾龙其实去到呢一个浸会桥面吓，狮隧去沙田龙尾去到窝打老道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方面咧，九龙区咁啊，现时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呢一个天桥段啊，九龙城交汇处嗰度就多车嘅。九龙城东正道因为爆水管近住乐善道嗰段来往方向需要临时封闭。至于新界啦，现时大埔公路嘅沙田和斜段来往方向都多车，咁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分别去到美松苑同埋美田路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同埋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以为自己永远只有错爱，找不到真爱时，音乐说， 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 当你觉得自己好似好怪，同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说， 请跟我唯一唯一快活到正常。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留在香港冇得去旅行做咩好咧？ 留家抗疫，梗系上好多嘢睇嘅港台网站啦。 真系有咩好介绍先？ 嗱，点点风物情呢期介绍新界区嘅文化遗产，长洲飘色、围村建筑、屯门大埔发展成新市镇前嘅风貌，全部都系免费，有片有图有真相啊！ 系、哦，新界文化遗产原来系咁精彩噶，疫情过后仲可以实地体验添。 香港电台 Web Plus 点点风物情，你嘅网上博物馆。 先生，可唔可以？阿小姐，介唔介帮我做个访问？ 唉，严庆冇人骚我啊！ 咁唔得噶，波胜，你要话俾人知你系边个先得噶嘛？嗱，你试下咁样做。 我哋讲台噶， 介唔介意同我做个访问啊？ 骚动音乐街头访问环节， 我哋港台噶。 好正能量啊！呢、這 个我哋港台嘅 ，Oh yeah！ 系啊，我哋真系港台嘅。成日听到人讲香港音乐点点点，其实有好多音乐人好努力咁样继续做新歌。你听我哋骚动音乐就知咧，而且仲有好多香港人都支持紧香港音乐。骚动音乐决心揾佢哋出嚟，所以我哋每次都会落街同你讲下香港音乐。 秘密人人都有，我哋明嘅，唔敢话俾熟悉嘅人听啊嘛，惊佢哋笑你啊。咁不如话俾波胜同阿琼听啊。今日我哋就嚟问下你，有冇一啲你好鍾意但系又唔敢俾人知嘅香港歌手，又或者广东歌呢？ 黎明啊。 如每天和好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 我发现咧，我啲堂妹啊，全部都唔知边个叫黎明，我个字好老啊，讲出嚟。 四大天王当打嘅时候咧，咪好自豪啊，俾人听，我黎明 fans， 我爱黎明嗰啲噶。 其实我都冇噶，我一路都。我一路都好撳住自己嘅，因為其實我細細個咧冇乜點樣特別中意一個偶像嘅，但係去到啊早嗰排早一兩年啊定三年左右啦，佢同一百無合作咗一個廣告之後，我就覺得佢好搞笑，同埋佢嗰啲金句真係好搞笑，咁我就開始留意咗佢啦，零複合。 系有冇边个金句你觉得系最精劲嘅？ 摸空肚食早餐。 咁边一只歌你系最中意嘅？即系黎明嘅歌。 我哋唔好讲呢啲啦 ，pass。 点解？点解啊？ 都 你可以系啱即系出世咗之后，然后听翻转头得噶嘛？你可以千禧 B B 都可以识黎明。 忘记和机啊嘛，忘记和机啊。 情人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相爱但同床，居然带着泪回味，用尽苦心优雅地与你掌心说别离，含笑跨过旧情记一拍，发觉我站在原地。 其实中意黎明同中意高尔夫球一样，每个年代都有拥趸嘅。 呢句嘢咁似佢讲嘅，但系我好似未听过、啊。 是啊，我啱啱作的咋，有冇 feel 啊？ 其实鍾意黎明又有乜好怕、啊、佢 keep 住都好活跃，好受年轻人欢迎㗎、啊、真正暴露年龄系列系呢啲先真啊。 鍾意运光啊。 跟住一齐讲运光运光，跟住一齐讲运光运光，跟住一齐讲运光运光运光运光运光。未听过我个朵，一定听过我把声。 因为细个成日听尹光啲歌嘅时候，爹哋妈咪会闹。 啊，系啊！ 因为佢嗰时成日唱粗口歌噶嘛，佢哋觉得佢好低俗啊，唔应该俾小朋友听，但我哋好中意听。 咁我可唔问下你哋咩渠道得到尹光嘅作品呢？ 我爸我唱有听啦，荷里活有间大酒店。 喂喂，荷里活有间大酒店。有三个肥婆啊，学踢波，学踢波，你又踢，佢又踢，卒之就踢咗落河。 佢会唱嘅有时，跟住就叫我哋嗱，你哋唔好听呢啲啊咁样。 好冇说服力喎、 啊，乜洗脑啊？荷里活有间大酒店，唔系好地道啊，其实好贴切噶。系啊， 咁我想问，当你大到一定嘅年纪，即系可以自由听呢啲歌啦，之后你有冇自己再搵翻嚟听嗰啲？ 我有再谂下佢啲歌词到底系讲咩咯，好有深度啊！其实， 究竟你有冇一啲你唔敢俾人知道你中意嘅歌手同埋佢嘅歌咧？罗文啦、啊，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 嗰陣時唔敢俾人知，係因為當你身邊嘅朋友都係講緊，喂，我中意 Twins 啊，喂，我中意 Boys 啊，我中意 Shine 嘅時候，咁你突然間話，反高潮咁講，我中意羅文啊， 好似会唔系几好，咁啊唯有拣咗，哎呀我都中意 Twins 啊，咁嗰啲咯。咁你冇可能突然间扮罗文啊，或者阿恩妮咁喺度自己 one two 咁喺度唱噶嘛，咁所以就唱翻 Twins 咯咁样。可能嗰阵时年纪尚小啦，即系惊人哋嘲笑啊，笑你多过话，即系觉得自己有深度，即系觉得自己话系咪自己好古怪咧，或者系真系谂下，喂自己系咪有问题咧，系咪真系唔识听歌咧？咁啊到咗过咗若干年之后，就觉得哦唔系啊，其实自己都几有 taste 啊咁样。 但你系点样爱上罗文咧？ 其实简单啲嚟讲，本身系睇即系 TVB 即系有一个电视台嘅电视节目啦，即系剧集啦，咁啊叫《布袋和尚》。咁我听到啲词其实都几有即係好似係應該係詹叔作嘅啲詞，咁就好有意思嘅，咁就跟住咗唱，咁然後慢慢之後發掘再發掘多啲阿羅文嘅歌曲啦，咁合唱歌啦，咁最中意當然其中即係脍炙人口嘅梗係《激光中》啦。 光加熱就等於火，火加歌就等於我，讓我與歌再加上你，温度將提高更多，所以你應靠近我，不要再自我封鎖，此一刻你屬於我，你再也沒法躲。 我觉得永远佢系一个 rap 嘅始祖，系 hip hop 香港嘅 hip hop 嘅始祖嚟嘅。咁所以我就真系觉得哇，喺好前卫啊！咁啊，真就开始听翻嗰啲旧歌啊，咁样咯，波斯猫啊等等咁样咯。所以好印象深刻，我自己都记得啲歌词啊，或者我而家其实冲凉嘅时候我都会唱啊。咁所以都好正嘅，其实系啦。 佢讲到呢度，你想唔想听佢唱两句啊？ 我想啊。 系啊，不如试下咯。 吓？唔好啦，好惊喎！ 你当你而家冲紧凉咩？ 我有啲水声。 我咪净系唱最尾嗰句啊！激光中将你来锁， 在那激光中穿梭，我用千支歌将你来锁。 喂，又话成日冲凉唱嘅，唱错歌词喎，师兄。不过咧，朋辈嘅影响真系好大。就算是好嘢啊，都唔敢随便同人讲噶。 露露咯， 再走不出风雨中，没法掩饰情深的悲痛，谁又知道心中你的悲重？ 觉得佢不嬲啲歌都好正，但系我哋嗰个年代好似冇乜人。冇乜人覺得佢，覺得佢好靚，但我覺得佢音樂係真係音樂造詣好勁，係咪一個好勁嘅歌手？我有聽佢演唱會㗎，之前係啊，我好似我哋呢個年紀係比較少，係因為嗰陣時我哋有派唱 K， 有啲人係會中意點佢一身所愛啊，個個都好 high 啊，唱嗰首，跟住之後就知道咗哦，原來呢個盧冠廷唱嘅，咁佢都有好多其他好經典嘅陪著你走啊，咁嗰啲都係。同埋佢老婆都好叻啊，作詞咁樣，係啊，拍住相，我覺得中意。 咁你自己最中意盧冠廷邊首作品？ 陪著你走咯。 誰說時間變黑變陳舊，全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邊有你緊握我的手，愛誰說永不會長壽？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但你话唔敢俾人知啊嘛，咁嗰时你去睇佢 concert 有冇 po 相咁样？ 有啊有啊，喂！但系原来系出奇地，原来有啲话啊，我都好中意佢啊咁样噶喎。是啊， 所以是你自己误解了，以为讲出来会被人笑的。 是啊是啊，那时候我好像是嘉宾是刘德华添的，很厉害啊，他请到一些很厉害的嘉宾，所以盧冠廷是很犀利的，我觉得。 是咯，有些歌喜欢的就放胆告诉哥哥知道。 可能你会找到知音呢。 我看了一套戏《志明与春娇》，余文乐唱那首歌呢，我其实很喜欢的，是别问我是谁。 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不多，为何还要让我难过。别问我是谁，请和我面对，看看我的眼角流下的泪。 我有试过在 K 房度啦，我仲要点咗三次，跟住在播第一次的时候，我的 friend 就这样望住我咯。即系嗰阵时仲未有呢个疫情的时候啦，仲可以好多人在一间房的时候咧，系十几个人都这样望住你。所以从此之后我就冇再同人哋讲过我喜欢呢首歌。 我想问好啦，你第一次唱的时候，佢哋匪夷所思咁望住你啦，第二次呢 有冇俾人 cut 过？ 吓、啊，咁我俾钱去唱 K 就是逼佢听噶啦。如果我要他们喜欢我听，他们应该给钱我听我唱歌咯。 还有呢，你这么多人，你十几个人唱是吗？那点三次啱，你不知道几时才捐到那只歌出来。 是啊，啱啊，啱啊，这个态度正确啊，绝对是这样。即是我是点晒整个 list 都是我自己那些先。 但是因为他们的反应令到你之后都不是太敢给人知道其实你喜欢这只歌。 我今次静静鸡跟你讲，静静鸡跟你 讲。我没人知道，没人知 道。但是喜欢这只歌是因为刚才讲那套戏里面嘛。 是那套戏才第一次听咯，因为不是我们年代是不是？ 當然啦， 第一次聽啦，跟住之後咪又覺得好似普通話好似幾得意咁樣，同埋你每一次唱你都會有嗰個畫面咯。 你唱嘅時候有冇跟翻做埋嗰個動作啊？ 我咁遙遠，通常隔離啲觀眾就會聞歌起舞咯。 即係佢哋話就話啤你，其實聽到佢哋都照喐嘅。 即係身體很誠實嗰啲啦。 综合啱啱几位受访者的答案，其中一个令他们不敢告诉人知自己喜欢哪个歌手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歌的历史比较悠久，怕人家笑自己老饼、啊、 另一个不敢告诉人知的原因就是怕被人笑，不过呢不是因为老饼，而是因为自己偶像、当年在坊间有些争议性咯。 我不敢告诉人知的是林峰、啊、 放手放开所有，彼此更自由放手，其实我绝非爱得不够。 好尴尬，佢攞咗嗰个亚太区最受欢迎男歌手，好老鉴啊！呢个称号真系我唔敢俾人知。我见到大家都好一面倒嘅反应，好似好抵制佢咁样，咁尽量保持沉默，我唔出声。但我见到如果有同类咧，同我讲起话，佢都好中意林峰，我会即刻跑条出，我都系啊 咁你中意林峰有冇话特别边只歌？ 爱在记忆中找你。 如果可以恨你，全力痛恨你，连遇上亦要躲避。无非想放下你，还是挂念你，谁又会及我伤悲？最怕有人提起，就算怎么伸尽手臂，我们亦有一些距离。 几好听嘅，同埋佢唱 live 真系几好听嘅，我都觉得佢、 啊、唱 live 跳系好 稳，佢真系稳定嘅。咁我又觉得真系，但系佢嗰个名衔真系实在太令人尴尬。 所以其實在他拿這個獎之前你已經一直在喜歡他。 是啦，但他拿那個獎的時候我是笑到瘋了，是 OK。 那那時候是因什麼原因你會喜歡林峰呢？ 林峰我是應該是由看電視劇開始，跟著聽他的主題曲開始喜歡，我發現原來這個人唱歌挺好聽的、這樣咯。 還有最後一類歌手受訪者不敢讓人知道自己喜歡，就是因為這歌又或者那個歌手比較另類。 I love you boys，我喜歡的歌呢叫做《艾粒情歌》。 不要离开我，拥抱我，不要当作歌 怕別人不認識咯、二來他們兩個都比較騎呢一點的，他們搞笑咯、是啊，電台的時候都喜歡聽他們的。那 為什麼最喜歡是那首《I Love 情歌》的、 我想這個是男仔之間會唱的一首歌咯，是啊，因為他的歌詞是男仔才會有感受咯、日文來的 U A Ye Yamade 咯，但女仔聽到可能咦你這麼鹹濕的這樣咯、是啊，但他們錯誤解讀了咯，可能你很多東西都可以說到的，可能吃點東西啊，或者跟朋友玩的時候都可以這樣的，不一定想那些東西的，有時候跟人打機的時候都可能會的，是男仔之間才會有的這些東西、yeah, Yamade 又点啫？可能你讲得出嚟啊，就会发现身边仲有人都好中意咧。 I love you boys 嘅我有恐怖。 我有恐怖，念我怒，哇哇哇你个恐怖，爱到不得得到，我拼过你个恐怖，晒屎渣都无谓再数。肥佬噏噏噏啲咩啊？好度你咪嘈，企你企响度。 我喜歡他的 MV 咯，都是 I love 很大的頭嘛，有個假髮跟著周圍去，真的很正，覺得不能自拔，一定要不斷聽，會有時候在 YouTube 自己沒人的時候就是 Guilty Pleasure。 你有沒有試過唱 K 的時候，即是一班朋友唱 K 或者一班人的時候，即是講過這件事跟著惹來一些令你很難忘的反應先？ 有冇嘅，但係會你點一啲可能比較舊少少嘅歌，跟住佢哋會覺得你好老餅咁樣，最尷尬都係咁樣。未試過，係啊，都有啲偶像包袱，所以唔會喺咩 friend 面前點，只喺屋企唱。 所以你真係冇試過公開 share 過你對呢個我有恐怖嘅愛。 今次係啊，見到你哋做節目咁，所以就為咗你們。 好榮幸啊，我感動啊，真係 係愛啊，哈利。多谢你肯告诉我们知啊，那有没有人肯帮我们告诉跟着下来这个单位知有人喜欢他们的 心理移动 哪一 只啊的四仔Boy Band Boy Band 想过好骨鼻 Fans 喜欢我看美好就是这样的，他的动作重要 Boy Band Boy Band 想过 我小學已經開始聽森美，跟住就一路追佢，所以佢之後組咗呢對森美移動之後，我都係繼續追嘅。試過有一次我年宵市集擺檔，然之後佢經過，然之後我同我個 friend 都係超級 fans， 然之後就攞住我哋檔口賣緊嘅一對毛毛拖鞋追住佢，然之後就塞俾佢，送俾你噶咁樣，跟住之後佢就多謝咁樣啦。第二日佢喺電台講翻啊，跟住我喜極而泣咯，同我個 friend， 跟住佢喺個節目度話多謝曬啊呢個 fans， 不過送咗俾工人著啦咁樣。 谂歌好骨鼻 ，fans 喜欢我看你。 你喊嗰位系咪就系呢度啊？ 都系，但我都开心啊，因为佢又记住我啊。 点解咁中意森美咧？系咯， 我细个就好肤浅，就系觉得佢好笑同埋靓仔嘅。咁其实大个都系好肤浅，觉得佢靓仔大只啦，同埋其实真系好有才华，佢真系识好多嘢啊，同埋。 咁但系点解会唔系咁够胆俾人知道呢？ 因为佢又即系你话佢系一个好专业歌手，其实又唔系咯，即系只不过佢嗰阵时组咗，即系同佢哋几个节目主持人组咗一对 band 咁啊，咁又即系出个歌咁样咯，咁就讲出嚟有少少尴咁样咯。但系到而家啲人问我边个系你最中意嘅偶像，我都系回答森美 嘅。Hey baby， 系你啊，用你温柔嘅双手 hold me tight， 然后大叫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Very good. How about 讲呢一个 love you？ loving you, loving you, loving you。 嚟啦，唔使怕丑，将你中意佢嘅说话大胆啲讲出嚟。 三位大哥，你听唔听到啊？我都好中意你噶，我又识唱呢首《狮仔》啦，同埋啱啱入电台都好想有朝一日可以做到你咁成功噶。 咁样得唔得？ 咁你又真係太大胆咗啲啊！哇塞，呢度都係港台啊！不过我好建议听緊嘅你喺臨近年尾呢啲时候，將一啲说话送俾啊，特别係今年你好鍾意嘅歌手单位 message 佢哋又好，出个 post tag 佢哋都好，相信歌手收到你哋嘅爱都会好开心 㗎。如果怕尴尬都唔紧要㗎， message 我哋骚动音乐啊，听日有谁冠名嘅呢个环节，可以尽情表达你对歌手嘅爱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71宗本地病例，其中29宗源头不明，歌舞群组再多5宗新个案。新增个案之中，患者包括马鞍山崇真中学一名学生，以及在张敬轩演唱会入口处做分流的一名工作人员。另外，沙田一田超市有5名员工初步确诊。至於葵盛西邨第八座的群組爆發，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涉及的5樓單位都是比較接近，可能住戶有不自覺見面或者接觸共用的東西。另一樓層亦都增加一宗確診個案，當局已經到場派發樣本樽，至今收到1000多個樣本。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说，警方冻结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和家人的银行户口，只是因为怀疑有关人士挪用85万元众筹款项，和许智峰离开香港或者涉嫌触犯香港国安法无关。李桂华说，有关款项经过许智峰家人的户口，冻结账户的行动并非针对许智峰的家人。至於許智峰提及銀行戶口一度解封再凍結，李桂華說沒有資料。警方今年頭九個月接獲近900宗電話騙案，比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過一倍，涉款高達4億200多萬。最大宗個案是損失2000多萬，年紀最小的受害人只有14歲，他將父母的20萬元交了給騙徒。警方說行騙手法是假冒官員和猜猜我是誰，今年亦都發現有騙徒有騙受害人下載惡意手機應用程式，植入木馬程式將銀行發出的一次過密碼轉發到騙徒手上。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晚間漸轉多雲，明早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1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晚間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多雲和有幾陣雨。現在氣溫22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的慢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另外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近住车公庙路回旋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现在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

跟凡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六点半新闻之后翻嚟骚动音乐啦， 系啊，我哋港台嘅有波性，有严琼，有今日嘅题目，可唔可以讲我知你一啲唔敢话俾人听你中意嘅广东歌或者香港歌手呢？ 系啊，嗰日出去做完呢一个嘅访问之后，发现到啊，原来做电台要唱埋歌咧，就大家记忆点会更加之深刻。你听下头先最尾几个，睇嚟啊，我哋骚动音乐系时候要谂下。 冇啦， 你都要做啲咁嘅嘢啦，系嘛？ 放过啲听众啦，咪你每个星期都已经有一次 solo 嘅机会噶啦，带我八个惩罚咁样。咁但系其实呢一条题目咧，我哋即系之前咧，其实未做街坊之前，我同波盛讨论喺我哋自己身上啊，我哋都觉得系好有难度噶，即系估唔到啲听众可以讲得咁开心啦。但系我哋两个觉得个难度嘅点咧，可能系因为我哋自身咧冇乜廉耻， 我哋冇办法。即系隐藏自己嗰种嘅喜好啊， 系咯，因为我哋两个都会有一种有咩讲唔讲得俾人知啫， 同埋可能你做节目你冇得收埋，你收埋又冇嘢好讲噶啦， 系，因为其实咧即系我都有见到有啲听众留言，哇，今日啲留言好精彩，你啱同大家分享啊吓，但系有一位听众咧，佢就讲咗香港料理呢件事啦，都勾起我好耐之前嗰个记忆，我记得咧，我即系第一次同朋友唱 K 嘅时候，点唱呢个香港料理。我直情可以跟埋秋官一齐跳舞，嗰、那个瞬系啊！ 跟住我谂到下一次大学霸你输咗拍咩啦？ 啊！我有啲后悔，我头先讲咗啲嘢。咁我好记得啦，我身边嘅朋友咧系有一种哇，你唔系啊嘛嘅感觉啦，咁样。因为其实嗰阵时大家都即系沉迷紧，即系譬如你学跳舞都系学 Twins 嗰啲啦， 系 或者学 手翻 系啦嗰啲，即系懒系青春啦咁样。咁所以当佢哋发现我系。识跳香港料理嘅时候，大家嘅嗰个反应就系、是、啊，你有冇再怪啲啊？咁样咁有一段时间，我系真系收埋咗呢件事嘅、 嗯。 但系后屘我越嚟觉得，哇！呢首歌真系好过瘾、啊，你唔系唔识系嘛？反而跳翻转变成咗咧，我系周围同人讲啦。你知道我几中意话俾人听，我最中意香港料理。跟住当嗰个人话佢唔识嘅时候，反而系我鄙视佢啊、 哦！ 你唔系啊嘛？ 咁都唔识， 咁有趣嘅歌都唔识，你 咁有内涵嘅歌都唔识。 咁又唔敢讲， 唔系有噶。呢一首歌首先咧，我对于譬如香港料理呢一类嘅， 啊，佢系一首励志歌嚟噶，你知 因为你同埋有少少讲紧香港噶，你睇翻最尾嗰、那个。歌词最尾嗰段 系啊，遥望狮子山世纪斑斑啊嘛，你好熟啊，真系。 得得得，青马又得得咁样，系啦、 啊， 即系讲紧你望翻嗰个九七嗰期嘅嗰个香港嘅个光景， 啊、 其实系有嘢喺里边嘅。 系啊，即系最尾嗰段嗰阵时睇咧，我系会眼湿湿噶。 嗯。 虽然咁讲有啲怪，但系真系噶，因为佢嗰句就系话俾大家听，其实就算唔好，都系一时嘅。 系。 我哋好快可以振作嘅，咁样，唉。有抢眼佛啊！ 有嘢噶， 系有啲嘢噶，系咁样。 同埋呢一类嘅歌，我归类为一种类型嘅歌啦。我暂且俾佢当佢 X 歌啦，即系交叉歌啦。 交叉歌， 我系唔介意俾人知道我中意呢啲得得意意嘅歌嘅，向来都。 你有边啲交叉歌啊？ 即系头先讲香港料理啊，嗰啲有意的棺材啊。 哦，有系 系啊， 友谊的风采 系啊，我唔记得咗系啦，即系嗰啲嗰类型嘅，因为以前中学大家围埋。对于呢啲歌，大家共鸣感极强，所以根本从来冇掩饰过自己中意呢啲。 同埋呢啲歌系气氛必备噶， 系、 你想大家 party 唱 K 嘅时候气氛够 high， 你唔可以冇咗呢啲歌噶。 系啊，所以喺我嘅成长当中，呢一啲歌系从来冇避忌过，反而曾经避忌过系咩呢？一啲比较认真一啲，同埋我真心觉得好听，而就系呢次街坊有一位受访者讲咗嘅。 我曾經係好怕話俾人聽，我中意聽林峰嘅某一啲嘅歌嘅。有一隻歌，但而家我好推薦去唱 K， 我會唱，是就係、是《天涯合依》嘅主題曲叫《深呼吸》，其實好好聽。你记唔记得嗰只歌？ 我隐约记得。 即系如深呼吸贴近天空爱的心，系讲无国界医生咁样。我费事咁落力唱啦，啱啱太落力唱太好听点算啊？系咪？ 系有呢个认知，我系非常之欣慰噶。 系啦，其实嗰一首歌加埋嗰个剧集嗰样嘢系好好听。咁、但系同头先嗰位受访者嘅原因一样啦。咁令到我都冇乜点样同人讲过。 系啊，即系。但其实呢，我做完呢个街坊啦，尤其是即係当人成长到一定年纪嘅时候啦，我觉得真係冇问题㗎。 係 任何你嘅爱呢都应该全程投入咁样话俾其他人知。同埋你喜欢佢係有原因㗎。话唔定呢，就算佢唔鍾意呢首歌，你喜欢佢嘅嗰个原因都可以打动到对方。 係 呀、 啊。係呀、啊。所以我睇网上面嗰啲有啲真係好好㗎。 啲留言真係好精彩呀、啊、今日。 讲边个先啊。 你想啊，你想 我讲呢个先啦、 啊， 几中意黄宗泽首最后祝福噶，不过因为佢首 K 歌之王太出名，令我唔敢同人讲我听开黄宗泽，你知 IG 嘅 Marco， 咁都系 IG 啦。我哋头先都有留意到呢个留言，就话华丽转身首歌其实好好听，歌词都好感动，但系讲出嚟会俾人笑，笑你啲人冇礼貌啊。 系咯，有咩咁好笑呢？ 但系呢首歌，喂，经过那些年、 啊， 你记唔记得有一年啊，系成个香港啊都漂浮住。 经过那些年， 好啦，继续、啊。 跟你重回那天暑假咁样噶嘛，我都记得啊，好 hit 噶嗰只歌， 唱得好好啊！你找到你嘅发展方向啦，邱生。 另外。呢位朋友啊，佢揀嘅嗰个呢都勾起到啊，呢、這个我真係好少同人讲嘅。佢揀咗十音社同埋庄东恩，超级鍾意佢係其中一位而家即係都做緊嘅在线上音乐系 Delta T 去揀。而係、哦、其实我真心幾鍾意庄东恩㗎，但我真係好少同人讲。因为譬如阮雪糕嗰陣时咁大家会有好多嘅 comment 啦、 啊。 咁跟住仲有怪叔叔跳古怪舞，嗰时我好记得有派台添啊！怪叔叔跳古怪舞，嗰时一听到正呢啲歌咁样，但系又系啦，好多外围客观嘅环境因素令到，唉，我都系唔好话俾人听，啱啱人哋讲我又唔知点样样啊， 点样影啊， 系啦，所以我嗰种系来自于呢个嘅，咁但系今时今日做得骚动音乐，咁咪要同大家分享自己喜欢嘅歌。所以我觉得我而家唔怕话俾大家听，其实我真系几中意庄东恩嘅歌，所以我拣咗佢嘅《怪叔叔跳古怪舞》啊，行得几浅？ 怪叔叔，我要跳怪叔叔。 而家听都唔觉得够啦，好抢耳啦，一嚟就记得只歌啦，不得之了啊呢只。 齐跳只古怪舞。 跳完舞落去 CEO， 唱乜嘢歌更系软雪糕，再落翠华以下肚，最紧要快食碗炸酱捞。饮杯饮杯先，饮杯饮杯先，饮杯饮杯先。 里面基本上所有嘅情节就系去兰桂坊一晚之后会经历嘅所有事情， 系啊，要听怪叔叔同埋要跳啦， 系啦，跟住之后要跳舞啦，咁样嗰啲，系啊，就有呢只歌。有啲我见有人都同你一样讲噶，好中意香港料理噶阿浩洋啊，喺 Facebook 嗰边， 我见到啊，即系大家都，我唔知道，其实依家咧，我觉得人真系大过咗之后咧，你比较容易面对翻你自己，曾经一啲人哋以为好古怪嘅爱好啦，咁样。咁讲返我呢边呢，其实諗咗一阵我係有一首歌嘅。但我好鍾意，我唔敢话俾人听嗰首歌係我唔想烦啦。因为我每一次呢讲完呢首歌之后呢，我都会同佢进入呢个关于体型嘅解释啊，解释好耐啊。咁就其实係欣怡之前嘅一首歌，叫做你受够了吗？ OK， 係呢一隻。 点解会系呢一只咧？同埋呢一只发生咗咩事咧？大家记唔记得佢个 M V 咧？系三个，即系有欣怡啦，咁背后有另外嗰两位 dancer 啦，都系我哋话肥妹跳舞啦。咁但系其实佢哋跳得好劲噶嘛，佢哋系可以原地一字马咁样，跟住同埋个 beat 都系快噶嘛。我一路以嚟我都好中意嗰首歌，无论系有冇个 M V， 我都觉得好好听。同埋咩？你吃饱饭就没人爱吗？梗唔得啦，我要吃饱饭噶，吃饱 先有力啊！ 系啊， 吃饱了才有力量。 所以我好记得嗰阵时咧，我每一次讲起呢首歌，叫啲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呢首呢啲人睇完 M V 之后翻嚟都会问我一个问题：欣怡跳舞咁劲，你识唔识啊？咁样啦，我就好想同佢解释，唔系每一个肥妹都好似咁劲，可以原地一字马噶，就正如唔系每一个肥仔都好似洪金宝咁打得噶。 你试下叫佢一去，好似。洪金宝师傅咁样打， 你试下叫阿一去同呢个咏春啊打十个喺张台度，佢连台都上唔到啦，真系。所以啊，我真系觉得咧，我每一次同人哋讲起呢首歌嘅时候咧，大家就会系质疑啦。欣怡都跳到啊，你咪都要去学下跳舞啊？你可能跳咗舞你就瘦咧，咁样哇，真系。 所以你唔想讲嗰个位置就系、是。讲完佢 follow up 嗰啲嘢，你都 系，即系我就话呢班人睇嘢咁狭窄嘅，真系你睇我咁阔，心胸广阔，你又知我唔想同你计较啦。但系嗰首歌我想话系好好听啦，同埋最紧要系好过瘾啦。 系 过瘾嘅程度系绝对拍得住香港料理。 全都可跳到，不要讲又收掉两步就更好，签收好，但他只吃醋，而我正吃汉堡。 Bye. 现在已不可以下，神魂满天我分叉，潇洒不会只有纵马。 你识唔识得跳一字马？ 有一日，当你变靓仔啲嘅时候，同你识着衫之后，我就会识跳一字马噶啦。 听我有郑欣宜，你受够了吗？啱啱咧收到一个留言，几有趣嘅。咁首先嗱，回翻少少，打去翻我哋做街访嘅一啲受访者、嗯，因为我哋揾到一啲比较后生啲嘅受访者，都系廿零三十岁左右。咁对于佢哋嚟讲，好怕俾人知道。自己中意嘅歌手或者歌，嗯、就系、是、一啲头先都有个历史比较久远少少嘅，可能即系八十年代，甚至乎佢未出世啊，或者啱啱出世嗰啲年代。 嗯， 因为同龄嘅朋友，大家一定系讲紧一啲 听好似以为好潮嘅嘢。 系啦，而家即系 hit 紧嘅歌，咁所以你追翻转头讲，譬如你喺千禧年代讲话中意八十年代嘅 Danny， 中意陈百强。 系啦，咁啲同学可能未必会明白嘅，细个好正常。咁呢一个嘅谂法，头先有讲过啦。咁啱啱收到一个听众叫Raymond 咧，佢嗰个都系 make sense， 佢就调翻转啦。佢话佢自己而家咧已经系四十尾啦，但系佢系中意一啲即系啱啱出道嘅，曾经系一个年纪大少少嘅乐迷，中意一啲新生代嘅。其实原来佢话佢都唔敢话俾同辈听嘅。 哦，呢个真系几得意， 系先调翻转嗰样嘢啫嘛。其实个逻辑差唔多噶，都系。 因为佢话佢四十尾嘅时候，嗰阵时关心如啱出道， 系 咁有一首即系你都知啦。戒之看闻嘅，你有心，就系嗰句啦。原来你有心，但是我想问，你知呢个喺我哋中学嗰个 gag 系咩啊？ 咩啊？ 就同问同学借呢、這个， 不心啊？ 系啊。是冇人正经借缘不深的、啊、要借缘不深的时候一定要抬起隻手好深情地望住对方，跟住你做咩写你、 啊、原来你有心， 但是我想问可唔可以借缘不深俾我。 哇，你个童年系咁。 系我童年真系好黑暗嘅童年啦，咁样。咁但系我好明白嗰种嘅感觉囉，就系、是、好似呢啲嘢好属于靓仔啊、靓妹啊、学生哥啊，互相之间攞嚟搞下笑，或者大家流行嘅嘢，系咯。因为如果我喺度谂紧，我哋不断唱，原来你有心嗰个年代，因为我翻到屋企，我阿爸同我讲关心妍好听啊，咁样你有心好听啊，咁样我都会惊嘅。 会有 question mark 咯，第一下 是 就系、是、甚至乎好似头先听众讲，我幻想嗰个场合就系、是、哦，你同一啲同辈嘅朋友嗰四十几个，哇，我中意嗰陣時啱出到關心妍咁，可能同輩嘅反應就是、做咩啊？突然之間聽後生嗰啲想即係扮潮啊！ 係啊，會啊， 有一種咁樣樣， 冇錯， 係啦，後生中意舊啲就俾人話老餅，年紀大嘅中意啲新嘅就話扮潮話咁。 係咯，所以其實我覺得咧，你無論咩年紀中意邊啲嘢咧，都會俾人講噶啦。 係， 既然係 反正都俾人 係啦，反正都會俾人講，反正都係唔啱噶啦。咁不如做自己啦。我真係好中意聽香港料理，同埋我真係覺得咧，鄭欣宜呢一首《你受夠了嗎》係非常之好，佢跳得好，雖然我唔識咁樣啦。 嗱，啲听众就话啊，琼讲香港料理咁耐咁中意，点解冇香港料理听？觉得会有机会听到啦。 系 错啦，我哋要、 這個、我哋觉得只系香港料理点够料理啊？ 唔够劲啊！我哋觉得因为有唔少听众就私底下 message 我哋，都话呢一位歌手嘅歌咧，佢哋其实自己好中意，但系未必敢同其他人讲嘅。 系 咁，我哋抄我哋电台嘅 library 揾到佢其中一首歌。呢首歌你喺电台，我谂你真系冇乜几好会听到。 有冇人一听过烟草就已经估到啊？ 嗱，有埋 vocal 啦。喂，呢下都仲估唔到，呢下好系佢噶咯， 好熟悉嘅男星嚟噶， 系好出名，亚洲神童。 啊，嗱，我哋系一个正经音乐节目嚟嘅，我哋想为大家介绍呢一首歌。 张雨成《中国的巨龙》。 红红的太阳动了舞步，今天明天发光发亮。 方的巨龙在起舞，舞吧舞吧舞起它，光线耀眼，熾熱明亮，龙的传人一起高歌唱，感受河山壮丽五千年，群山群山高举起胜利的鲜花，奔腾的江河送来了团结的力量，龙的传人创未来，创出美好的明天，中国的巨龙。 仲过得猪笼啦！呢只歌就系 最后再同大家讲啊，希望大家勇敢表达内心所爱，无论你中意嘅系边一位歌手、边一首广东歌，都勇敢地话俾自己听，话俾人哋听，因为你嘅中意一定系有原因嘅。我哋听日再见。